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年度配额倍增至4000个；受西安水害影响，北京西站5趟始发列车停运；国庆假期第6天，市属公园和中国园博馆累计接待游客185万。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发表她任期内的第5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表示，决定将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年度配额倍增至4000个。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作为一个细小经济体，需要更进取地吸纳更多非本地人才，丰富香港的人才库，抓紧国家“十四五”规划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因受陕西西安等地水害影响，北京西站今天始发 T41、T7、Z151、Z129、Z43 次列车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关注铁路部门公告信息。国庆假期，颐和园、天坛公园等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的3000多名工作人员在园在岗，冒雨讲解，为游客送去节日祝福。国庆假期第6天，市属公园和园博馆共接待24万游客雨中游园，6天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金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我们先说说市属公园服务游人的总体情况。 好的，那么持续的降雨啊，增添了公园多样景致的同时，也对公园疫情防控、环境卫生、安全疏导、接触羁绊、咨询讲解等游园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公园的开园时间呢，大多是清晨6点或者是6点半，闭园时间有的能到深夜的10点，甚至是10点半。假期中呢，各公园视游客情况延长运营时间，游船、游艺等也是适时开放。入园的这个客流集中的时段呢，公园充实门区的测温、验码、疏导人员，引导游客扫码测温、网络预约检票，同时也是备足了防滑地垫、温馨引导提示牌，并为游客免费发放一次性的具全方位的游客游园呢，提供各种的一种舒适性的一种服务。主持人，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园里的园丁们具体是怎样服务游人的呢？ 好的，那么国庆节里的园丁们呢，都是多重的身份。早晨呢，就会对园区的全面进行清扫，确保园路、路仪等基础设施在开园前整洁一新。每天10点钟左右呢，是游客最多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间。花圃、园路、码头等等，到处都能看到他们巡视和检验的身影。那么游客服务中心呢，是游客遇到困难时候的第一选择。工作人员呢，不仅要解答游客关于游园的各种问题，设计合理便捷的游园线路，如果丢失财物或者是与亲人朋友走散了，也可以到这里来失物招领或者是广播寻人。公园门区和主要景区呢，都设有无障碍通道，每天的各公园都会开启1000多次，来确保老人以及特殊人群来快速入园，便捷游览。市属11家公园和园博馆呢，每天累计安排近1000名公园志愿者以及安全疏导人员，随时为游客来提供咨询服务。截至期间呢，也会免费发放导游图和宣传材料，同时准备了小药箱、针线包等一些服务设施。那么7号，也就是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预计呢，天气会转晴，市属公园的职工呢，也会继续的坚守岗位，为最后一天的假日游园来做好高水平的服务保障。主持人。 好，谢谢金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今天的18点18分，电影《长津湖》自9月30号上映以来，票房已经突破29亿元，观影人次为5945.6万。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全情全景地还原了这场史诗战役，动人的英雄故事更是戳中了观众的心。重返侏罗纪，云南陆丰恐龙化石科考正在云南陆丰世界恐龙谷进行。科考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来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从科考现场发回的报道。 回顾这几天的科考过程啊，可以说是取得了很明显的进展。从头到尾，这条恐龙的颈椎、剑椎、腿骨、尾椎等等部分呢，都已经露出了地面。它的样貌越来越清晰，我们也能通过它的骨架想象出来它原本的样子。陆丰龙呢，是生活于距今约 1.9 亿年的早侏罗纪，也就是说经过 1.9 亿年的岁月冲刷，这条恐龙以骨骼化石这样的方式重新与这个世界见面。这么一说，是不是感觉就我们科考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神奇而富有魅力的穿越体验呢？我们这次的科考过程中有一项比较特殊的工种在我们身旁，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对恐龙化石进行一个扫描。这项工作是与科考过程同步推进的，一边扫描一边复原，通过更高效精准的技术手段帮助还原恐龙的原貌。哎，耀辉老师，那对恐龙化石进行一个扫描，它主要难点在哪呢？ 那么这次我们是在一个全户外的状态下进行的扫描工作，那么户外情况下会遇到这种光线不稳定甚至有局部曝光的这样的情况，那么也给我们的扫描工作带来了一些难题啊。 那你们使用的这是什么设备？它对于科考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那么本次我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是全国产自研的一套设备，那么它的精度可以达到 0.025 毫米，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一个恐龙化石的全貌，那么并且它不用采用这个数据贴点标记的方式，我们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化石的一个保存程度啊。 好的好的，那随着化石的逐渐露出，它传递的信息也能被更加细致地解读和披露。 我们再来关注，在昨天举行的2021年全国五子棋锦标赛开幕式上，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棋院院长朱国平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对五子棋项目的扶持力度。朱国平说，五子棋项目自2006年被列为国家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以来，爱好者人群快速增长，竞技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棋手多次在世界五子棋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女子和团体冠军。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拟研究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包括加强五子棋裁判员、教练员队伍建设，完善五子棋棋手技术等级制度等，促进五子棋健康发展。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源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品牌秒杀，双十一大促，尽享更多优惠。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9月19到10月7，国门一号8周年店庆，优惠多多，礼品多多，地址地铁15号线后鲨鱼站。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